这首歌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碧血丹心》，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开始今天的资讯。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以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为大背景而创作的系列动画片《延安童谣》。这部动画片呢，围绕蛮牛、胖豆和冬儿三个可爱的延安娃展开，讲述了一段发生在革命时期延安地区充满童趣且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动画片再现延安时期火热的革命生活，展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质与人格风范，艺术地再现了延安时期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片中呢，特别使用了一首首革命的童谣，比如喜迎红军到来的牛起秧歌迎亲人，还有表现延安城内焕然一新的延安城里新气象，以及我随红军春耕忙，极富教育意义的又唱歌来又识字和守纪律和颠倒歌等。这些甄选自陕北民间的童谣精品，结合当下小朋友兴趣爱好，再经过音乐家的再创作，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那么主创就透露啊，动画剧情结合历史史实，再现了当年红军在延安地区惠民爱民的点滴，比如呢，开办延安保育院、保育院学校、列宁小学，传授科学知识等历史细节也被一一呈现，通过孩童的视角塑造了李阿姨等一系列延安红军的真实可亲形象。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陈坤、张天爱主演的军旅剧《和平之舟》最近在央视一套开播。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万吨级医疗船的海外救援故事，商船遇险、跨国救灾、抗击病毒，扣人心弦的剧情演绎了一个个发生在公海上的急诊室的故事。导演曹盾和他率领的主创团队也把这部军旅剧拍出了职业剧的感觉。另外，《和平之舟》的另一个亮点在于群戏为主，主题鲜明。《和平之舟》的导演曹盾曾经在2019年执导过大热剧集《长安十二时辰》。在《和平之舟》这部剧当中呢，剧迷们能看到多位《长安十二时辰》当中的熟脸演员。那么曹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自己从前啊从来没有接拍过军事类题材的电视剧，因此对于这样的宏大题材一开始并没有把握，但后来他发现啊，这部剧是由千千万万个真实的人、细小的事儿组成的，这些鲜活的人和事儿就是这部剧最好的抓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刘巡、子墨的导演处女作《扬名立万》意外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甚至有观众认为这部影片可以入围年度惊喜之作。扬名立万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它讲述的是啊，张本煜饰演的军人齐乐山一怒之下杀了民国时期上海滩的三位大佬，碾成了三老血案。一群失忆的电影人汇聚在一栋大楼里，想把这起血案改编成一部卖座的电影，但是没想到齐乐山也被带到了现场，于是呢，场面就开始失控，而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那么观众对于扬名立万的喜欢，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尹正、邓家佳、于恩泰、杨浩宇、张本煜和柯达等演员都贡献了很生活化的表演，尤其是张本煜饰演的齐乐山，看似凶狠其实深情，反差非常的大。当然了，这部影片也不是毫无缺点啊，前面的部分有点过于松散，如果不是对话部分的笑点百出，观众怕是要睡着了。而且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啊，有一些细节也是禁不住推敲的，尤其是巧合这种手法用的有点多。但总的来说啊，这是一部把观赏性和教育性结合的比较好的一部悬疑喜剧电影，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一探究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由张本煜演唱的《七八九月》。 雪中走来，说不清楚日子会好还是坏。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 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转眼又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我们在五月定相识，会后告白，谋划着未来，仿佛似未来我们能够去安排。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才阴霾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跟我来，七八九月我散开，等等看，十二月请为你春暖花开。跟我来，一月二月溪水冻成石块，再等等看，等三月暖了把房盖。四月战火已燃，雪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等夜莺低唱，丁香开，等渺渺的未来把房盖。 这首歌是由张本煜演唱的七八九月，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11月13号啊，哔哩哔哩啊，就是 B 站，在上海公布了今年末至2022年全年即将上线的21部纪录片的新作，并发起了暗示灯计划，挖掘扶持更多纪录片人才与内容。那么这一次 B 站公布的21部纪录片的作品涵盖了人文、历史、自然、科技、美食、艺术等多种类型，火爆全网的人生一串。但是还有书籍在本次发布会上公布了续集。另外，作为美食纪录片的重磅作品，人生一串的前两季播放量可以说双双破亿，稳居 B 站纪录片榜的第一名。那么人生一串3已经在11月17号的时候正式回归。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以书籍为主题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获得了金鹰奖最佳电视纪录片奖，这也是金鹰奖首次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给了新媒体纪录片。续集作品《但是有书籍2》也将于2022年回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除了与海外平台建立合作 ，B 站也在积极推进国产纪录片的出海。截至2021年年底 ，B 站已经有超过15部的纪录片登陆了海外市场，让更多的海外观众看到优秀的 中国纪录片。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啊，这两天著名的歌手 Celine Dion 啊患重病瘫痪在床，也是登上了我们微博的热搜。这位演唱过《我心永恒》的著名歌手，他的身体状况也是牵动着许多歌迷的心。其实早在今年的十月下旬啊，席琳迪翁在社交媒体上就亲自发文宣布，由于健康问题，他将取消原定于今年十一月以及明年年初在拉斯维加斯新落成的名胜世界剧院上演的演出。而且在这份声明当中，大家也读到了席琳迪翁让人相当揪心的身体状况，他患有严重且持续的肌肉痉挛，没有办法在舞台上表演。尽管他的医疗团队正在持续对他进行评估和治疗，但目前的症状啊不允许他参加演出排练。另外，据媒体报道，最近呢，席琳迪翁的家人在加拿大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他的腿和脚疼得几乎使他瘫痪了，非常的虚弱，体重也是减轻了很多。目前呢，他已经不能自己起床、移动或者走路了。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可能需要休息几个月甚至一年。那么得知这一消息的众多歌迷们也是纷纷为他送上祝福，愿他早日恢复重返舞台。今年53岁的席琳迪翁理应拥有更加灿烂长久的艺术生命。那接下来就来听一首由席琳迪翁演唱的 The Power of Love， 希望他在爱的力量的感召下早日康复。那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电视剧美颜，你怎么看？ 这首歌曲是由 Celine Dion 演唱的 The Power of Love。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的话题就是电视剧美颜你怎么看。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一见倾心》，男主角陈星旭，女主角张静怡，男二号林彦俊，他们的平均年龄啊都是24岁，各自都有追捧他们颜值的粉丝。这部剧啊播出之前，观众自发的关注度非常之高，那很多的路透照也在网络上啊流传开来。从这些照片开始啊，这部剧就被贴上了鲜明的标签，比如民国乱世佳人、军装杀啊等等等等，都是夸这部剧的服化道非常之优美的。结果一开播，很多人发现啊，竟然颜值的最高水平就是网络上的那些照片。而且开播之后啊，热门话题一度就变成了磨皮师傅下手狠，男主的卧蚕都磨没了。要说这个互联网时代它的效率就是高啊，在磨皮大滤镜遭到了一致的吐槽之后，就有网络爆料说疑似一见倾心剧方后期人员晒图爆料称已经在加班加点的返工重新调色了。观众说啊，这个滤镜跟网络照片啊差距太大了，平台立马建议全片重新调色。观众吐槽不想要配音，想要原音，平台就问能不能联系演员自己来配音，结果制作方回复演员没档期了，已经在下个剧组了。可是磨皮大滤镜失真，不想听配音想听原音都是互联网上说了好几年的老意见了，为什么项目筹备的时候没想好应该怎么做，直到被吐槽成了话题才想起来补救？这难道就是现在影视工业伟大的算法预测用户兴趣吗？说实话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电视剧当中出现所谓的磨皮开太大、滤镜开太强的问题了。国产电视剧啊，最近几年啊，疯了一样在学习国外的一些剧集它的那个磨皮和打光，但是呢，光学学个表面，也不下狠心去钻研啊，什么剧情都是一键磨皮滤镜。啊，不管白天晚上，电视剧里一律是大白光，不仅脸上的纹路跟毛孔全部磨掉了，现在还诞生了一批用美颜相机拍的剧，磨皮磨的人的五官都看不清楚了。不仅偶像剧磨皮，正阳门下小女人这样的正剧也是磨皮劝退。您要是看过这部剧啊，它里边把60岁的倪大红老师磨的眼袋跟皱纹都没了不说，连眼睛都要磨掉了，所有人啊都磨得只剩眼睛跟嘴巴看得清。难怪这个网红的审美是越来越火，再也没有景深和真实感，全部都是假到没边的大白光。其实不用实地拍，全部棚拍都没事，这样的滤镜下真没什么区别，前期拍的再烂也没事，全靠后期来补。为了弥补拍摄时的打光问题，后期调色弄得特别的奇怪。咱们就拿前一段时间观众吐槽最多的这个《武媚娘传奇》啊，《武媚娘传奇》全部用阿宝色滤镜，还说是为了女明星的美考虑。这种奇葩的审美的集大成者是几部拿美颜相机拍出来的神剧，一部新版的《新白娘子传奇》，80岁的演员皱纹都能磨没了。来，让我们听首歌再聊。这首歌呢，也是《一见倾心》这部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啊，叫做《星辰如眸》。不过说这眼睛以后的电视剧当中还能不能看见，还真是个问题啊。 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眼神温暖坚定满笑浮生，是一段风华一直留下蓦然回首。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你怀中却似春天，花香布满了世界，良辰好景如夏天，树影遮住了眷恋，星星与你在秋天，琴声绵绵洒落叶片片。 声，是一段风花一直留下，蓦然回首，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你怀中却似春天，花香布满了世界，让春好进入夏天，树影遮住了眷恋，星星与你在秋天，琴声绵绵散落，你也翩翩心浅浅，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你怀中却似春天，花香布满了世界，良辰好景入夏天，树影遮住了眷恋，星星与你在秋天，琴声绵绵散落，你也翩翩心浅浅。 这首歌是由思南演唱的《星辰如眸》啊，刚刚在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了几部磨皮美颜滤镜非常严重的电视剧，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电视剧或者说一直都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咱们举个例子，《甄嬛传》，哎，《甄嬛传》里面孙俪的妆感非常的清透，观众能够看见阳光照在她脸上所呈现出的那种光影，自然又舒服。既见肌底肤色，又现温和状。十年前的《来不及说我爱你》，妆容清晰可见，胡渣啊、眼纹、嘴纹都可以看见。又或是更早点的03版的《天龙八部》，刘亦菲哭完脸上的这个粉底啊，都被泪水冲花了，颇有这个梨花带雨的感觉。好的打光其实有两个标准，就是真实、好看。你反观线下的这个古装剧，特别是古偶剧，滤镜磨掉了眼泪，演员的粉丝为了证明自家的哥哥或者姐姐哭戏好，还要拼命的锐化泪珠。想一想啊，一部剧的质感或许和整个行业都有关系。厚重滤镜的流行，除了审美水平不够之外，也是因为现在拍戏太赶了，没有时间仔仔细细的打光，只能在片场下对付，对着成片一件冷白皮了事儿。说到这个冷白皮啊，冷白皮审美过于流行的现在，各个剧组的服装都鲜艳刺眼，人人都没时间拍戏，赶生活赶，刷视频也赶，连琢磨一下恋爱是怎么谈的时间和精神头都没有了，快速走流程然后撒糖，是不是就是今日互联网文化之高效的一种呢？其实作为观众，我相信我们更希望看到的还是有质感有质量的剧集，高效带来的除了快速，或许就只剩下空虚了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带来张赫宣演唱的《策马高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泪花成雨满天，回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天空海阔，我许下承诺，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若忘记你轮廓，如何并走，让几个空将我复活，拥抱着起落与灰中扑火。哦，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 耗尽我一生落寞，就算模糊的视线看不清，怎么与你高歌。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天空海阔，我许下承诺，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这起落与灰中扑火，哦，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就算模糊的视线看不清，怎么与你高歌？若忘记你。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心依然滚烫。